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好啦，翻到嚟啦，咁我哋都好耐未讲个国际嘢啦，其实咁啊，但系咧就适逢啦，即系呢个第一次嘅特集会啦，或者台湾佬讲嘅村集会啦，系嘛？咁啊，即系亦都系即系。全球嘅焦点咁滞啊，咁就其实咧，今次呢个习近平就去美国咧，其实去24小时都唔够嘅，一日嘅啫。但系咧，就据闻就会讲好多嘢，但系讲好多嘢嘅机会有几大咧？就主要我谂，即系其实大家都系聚焦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咧，就系呢个北韩嘅问题，即系其实呢一个咧。習近平咧就其實係你知啦，即係呢個特朗普就好指望呢個習近平咧就解決北韓問題。點解咧？因為其實 都唔係淨係特朗普嘅，其實從來大家都喺國際上嘅政治見到北韓呢個爛仔咁煩。美國佬嘅態度好簡單啦，呢條係你個僆嚟嘅喎。你快啲同我搞掂佢啊！ 同埋佢講過好多次啊嘛，係嘛？即係你諗下，聯合國好難制裁到呢、這個呢、這個北韓，就主要嘅原因就係話你經濟制裁佢，點制裁都好啊，都會有個疏窿喺度嘅。即係你一個筲箕係嘛？你個窿話你食唔住啲水嘅，就是、因為有好多窿啊嘛。而呢個窿，而家你北韓呢個窿，就係因為中國喺度即係嚇呢個筲箕嘅窿嚟嘅。系嘛？正正就系因为佢喺经济上面支援北韩，系嘛？所以佢先至有钱啊，又发展到核武，系嘛？就影响到地区安全，甚至乎而家一个月即系月经咁样样射呢啲咁样嘅即系呢啲核弹啊，甚至乎话哇有长程导弹射到去美国本土咁样样。咁所以而家咧，特朗普原本啊，即系都有好多嘢要讲嘅，系嘛？即系 同埋你北韩嗰个策略就系、是、咧，即、系做烂仔有一样嘢点咧，就系、是。经常佢而家玩嘅咧核弹，其实就系要挟攞经济援助。 系啊， 同佢睇，佢就北韩就睇准咗你中国大陆，即系唔俾佢冧啊嘛，唔俾北韩个政权冧啊嘛，因为即系北京计嚟计去都觉得，咦，或喺门口有个屏障挡挡， 即系呢种好老土嘅， 唔系呢种系一张 playing card， 讲得简单啲嘅。 不过 anyway， 我哋有片嘅，我哋可以去先，好唔好？系。 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搭专机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1:30到飞抵美国佛罗里达州机场，美国国务卿戴立森同夫人一起接机。习近平夫妇之后到特朗普的私人度假村马亚拉哥庄园，同特朗普夫妇交流后会共进晚餐，第二朝再展开会议，之后食完晏就回翻中国，成个过程大约24小时。今次是特朗普上任后中美领导人首次会晤，预料特朗普会就中美贸易不平衡和北韩问题向中方施压。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贸易方面作出让步，换取美方不再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今次会晤可能会为未来半世纪的中美关系定调。 有冇誇張啊？少少， 唔係，不過我覺得頭先， 即係話呢個美中關係喺未來會即係定調。 我呢個就即 係咁啊！呢個唔 誇張啦， 呢個其實政治一日都嫌長啦，係嘛？點解話一件事就定調嘅？係 特朗普捱唔捱到呢幾年？ 四年都有成問題啦。 第二，即係當然，你話個焦點咧，一定係在於喺個貿易嗰度噶啦，都唔使諗嘅。 唔係咁，今次就 特朗普亦都係醒嘅。你之前咁样闹 China， 系咪不停喺度骂佢？就不停系讲呢个嘅，即系你卖平嘢俾我啊，搞到我啲工厂即系全部冇晒工人可以做嘢。喂，呢啲系讨价还价嘅筹码嚟嘅啫，真系埋到去谈判桌里边。喂，我嗰日都话啦， 咩？我一次咪着嗰个 Harley Davidson 喺度嘅。喂，我喺 Harley Davidson 嘅专门店买嘅， 都系中国做， 都系后面写住 Made in China， 都几后悔嘅屌。 系，不呢个系咁样。不过嗱， 连特朗普啊，自己啲竞选宣传品啊， 都系嗰啲，绝 大部分都系 Made in China 啦。 有唔系有好多小动作要注意嘅，尤其啲 body language 啊，系嘛，即系嗱，因为咧，即系特朗普咧，其中一招咧，即系哇，你见呢啲外国使节啊，或者系见呢啲即系外国力元首啊，即系其实啲杀著就系握手啊。咁啊，点样握手咧？我哋有张相睇下。 握极都唔放噶嘛， 啊、即系佢平时系握极都唔放噶嘛，系嘛？你睇下张相系嘛？你握嘅方法，喂佢嗱，从前咧，即系如果佢当你条僆嘅话咧，佢系捉你嘅手扯埋嚟，系嘛？即系如果系当你系一个比较忠心嘅僆，就会拍你几嘢，系嘛？即系好似顺服咗你咁样样。咁、如果呢张相咧，喂，即系、啊、有网友咁样样整，吓、啊，即系好似握住只狗咁样样喎，大佬，即系呢、這个喂，仲杀熟狗头咁嘅样，都可以放翻开啦。呢、這个就 唔系两个都系狂人嚟噶啦。不过你去到国际政治里边，一定系讲现实。OK， 咁所以咧就即系正如头先嗰段嘅开头嗰段片段咁讲啦，喺贸易嘅问题上边，我觉得特朗普就去唔到咁难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你美国嗰个制造业已经唔可以翻转头噶啦。或者翻转头嘅难度已经系好高好高噶啦。第一，你个税制系好高嘅，即虽然你话佢唔系话全世界最高嗰二三十名，但系都系排得好高，因为你利 得税嘛， 你利得税都35%啦。第二，你嗰个成本系好高，包括你做生意嗰个成本，因为你好多嗰啲规则 regulation 啊。 嗰啲 rules and regulations 嘅 compliance 我哋叫做， 唔系，我觉得佢而家最大嘅问题咧，你就算喺贸易上面咧，佢用错焦点啊，即系第一，佢就话要挟，即系将呢个中国列为呢个货币操纵国，系嘛？咁呢个好戇鳩啊，因为其实咧，其实你主要嘅目的系想呢个人民币升值啊嘛，系咪？咁但系如果你系即系想去放弃操纵嘅话，人民币系唔会升值，系反而系会贬值嘅，系嘛？呢个系问题。咁但系咧，即系佢而家咁样讲咧，就根本上自相矛盾啦，系嘛？即系亦如果你想税之于理嘅话，亦都冇能力啦，系咪？因为你自己搞错咗方向，你自己谂唔通嗰个问题。第二就系话 一个原因啫，即系你利用即系贬值咗嘅人民币，或者根本系唔跟呢个国际市场嗰个供求而定嗰个嘅汇率嘅话，即系你将嗰啲嘢大量倾销喺我哋嗰度啦。系咪？咁我咪所以咪大量外匯嘅流出咯，亦都影響到我嗰個就業嘅機會咯。呢個係確實係事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面對而家北韓嘅時候，我哋翻轉頭講啦，佢張 plane cards， 喂，老實講，老共一定要揸住佢，因為呢個咧係唯一即係、就是、北韓嘅大佬，佢叫佢行啊行，叫佢走佢走唔滯。吓、啊，你谂下， 唔系噶， 唔系 噶， 其实而家唔系噶， 而家唔听话。 咁佢就系因为要更加唔听话，想攞多啲嘛，扭计嘛，系、咪？但系全世界只系得一个人可以，即、就、系、是、叫佢 control 下嘅 ，control 下噶吓。我哋话斋唔系一定噶。 唔系，因为佢有系有一个经济嘅 leverage 喺度嘛，系咪？即系 仲有，你而家南韩啊，我哋僆仔嗰时候读咧，台湾同埋呢一个嘅中国嘅统一，同埋南韩同北韩统一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睇过一篇 journal 啊。Articles， 我依然記得，佢話台灣同中國咧係難過南韓同北韓嘅，因為點解咧？八十年代嘅時候咧，依然好多人相信咧，南韓同北韓咧人啊係自己好想統一嘅，即係個民族主義嗰個嘅情緒係好高嘅。但係而家今日已經時移世易，你經過咗咁多年嚟嘅大饑荒嘅資源嘅匱乏，蘇聯嘅倒台冇人撐台之後咧，其實南韓人。 自己都唔想統一， 民心係唔想收你個窮兄弟，係真係唔想收。你睇過德國嗰個經驗，所以德國人你係值得讚賞嘅。即係你嗱，呢個唔代表我哋贊唔贊成統一個立場啊，而係在於即係其實因為東德係相對已經係好好多嘅，佢差唔多捱咗廿年啦，大哥，即係佢幫佢頂咗廿年啦。先至可以差唔多系两边系平等咋？ 而家都未完全平等噶，都系差异好大。 一统一之后嘅德国嘅时候，以前踢波一队德国队一队东德一队西德 ，OK 一合并嘅时候得翻一个东德球员啫嘛。喂，从呢啲运动嘅竞技里边都可以睇到嗰啲人嘅文化啊嗰啲水平噶嘛。喂，所以其实佢挨得好辛苦嘅德国佬，所以而家你问南韩人。 喂，最好就维持现状算啦、嗯。我食唔到你啊。 唔系，不过嗱，佢今日咧就发生咗件事。其实讲真，主要系咧个触发点咧就系喺琴日嚟嘅，就因为咧呢、這个叙利亚，即系其实就用化武咧就去攻打呢一个叫做系南部嘅一个反对派嘅一个重镇啦，系嘛，就令到好多、嗯、即系平民就又伤又死啦，系嘛、嗯，甚至乎哇，即系你新闻片影到一段片就系、是、有两对，即系有一对龙凤胎，咁就喺呢一个佢爸爸嘅怀中咧就慢慢死去，系嘛，咁就据闻啦，即系特朗普咧就睇完之后咧就非常之动气，就非常之激气啊，咁就话咧哇，即系呢一个。呢、这、一个叙利亚就已经系啊，即系即系已经越界越得太多太多啦。咁 喂，呢个咪违反咗佢当日喺竞选里边嗰个嘅，即系出兵啊，即系介入中东。 唔系咁咪成日咁讲啊嘛，即系喂，叙利亚问题系问题，咁但系咧，我哋有个更加重要嘅问题咧都要处理，因为美国人优先啊嘛，系咪？ 系。 咁但系即系咁讲啊。即系你呢个时候咧，佢又系回归翻呢个 American basic 啦，系嘛？甚至乎，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今次呢个特朗普借呢一个理由，甚至乎话呢、这个美国本土嘅安全吓、啊、都受到威胁咧，即系而去出。即系唔系出兵啦，即系其实系发咗57枚呢、這个即系战斧式导弹啊，就咁去轰炸呢、這、一个即系叙利亚嘅即系空军基地啦，咁样样。咁啊，即系据有一啲即系附近嘅人咧就话呢个 total destruction 好大镬、啊。咁啊，即系完全系即系今次系主要系轰炸呢个空军基地，系冇平民伤亡嘅、嗯，就唔似得咧啊！即系你喺呢个克林顿时代啊，哇！啲你话炸呢个南斯拉夫会炸到呢、這个即系中国大使馆，冇呢啲乜嘢嘅，系嘛？今次是炸得非常之精准，咁但系， 所以我觉得有时咧，即系我哋要分析诶、今次特朗普现象咧、都应该要连结成个美国嘅现象分析。 嗯、 就即系第一，其实佢喺不断喺个摇摆中里边喺度摆紧 嘅。 即系美国从来我哋被人诟病嘅地方就话你系国际警察啦，度、度都关你事嘅，中国民主又关你事，嗯、即系中东嘅民主又关你事， 即系到处干涉人哋嘅内政，内政 系嘛？我哋左交就好反对噶，系嘛？人哋有自主嘅权利噶嘛？ 咁又唔系，睇你咩左交啫？ 呢个大国噶嘛？咁讲嘅吓，咁但系好啦，奥巴马就真系走啦，走佬啦、嗯，就即系学阿特朗普嗰、那个嗰时候嘅竞选宣传咁啦。就话我哋梗系照顾咗美国人先啦，我哋美国人优先噶嘛，系咪？嗰啲咩叙利亚嗰啲又唔关我事嘅，即系呢啲系极右派观点嚟嘅竞选宣传嘅时候。但好到而家，喂，亦都系梗系好大镬喎，系咪？你用生化武器， 唔系个问题就系咩 咧？喂，呢个系违反人类文明嘅行为，你作为国际警察大佬， 唔系你啲人觉得你国际大国最强啊你啦。旨意你噶嘛，即系你干预嘅时候咧，就话你系干预，系咪？即系 hegemony 系啦， 我哋霸权主义。 但系你乜都唔做，到啊啲人有啲叙利亚或者俄罗斯喺度，即系搞啲话搞啲嘢，跟住就话喂你全世界最大国系你，你要做啲嘢先得，即系旨意系你咁。系咪咁？你都要做啲嘢啦，即系违反人道嘅立场之下，你人道立场之下，你都要做啲嘢噶啦。即好似最近加拿大，啱啱我喺 Facebook 睇到加拿大呢个总理，即系杜鲁多都发咗个声明，话全力支持特朗普去做呢个轰炸。 所以你走唔甩噶。嗱，美国佬喺中东嘅问题上边咧，其实你陷入一个泥沼。喺过去呢几年嘅教训里边睇到啦。嗱，以往你好似布殊年代，走去打人哋伊拉克。 嗯。 好啦，打完第一。即系穷兵黩武俾人话你，第二就嘥好多自己，即系嘥好多国库走去打仗，系咪啊？跟住咧亦都系即系国内人民咧跟住反对啦。 嗯、 好啦，咁一片嘅呼声，即系要求即系离开呢一个嘅中东啦咁样。因为你其实都系越搞越乱噶嘛。好啦，一离开，屌佢走个 ISIS 出嚟，系、 嗯、 嘛？ 唔系，我觉得咧， 跟住你做咁多违反人道嘅行为，跟住你嗰啲叙利亚难民咪又系嗰啲咁嘅嘢涌出嚟嘅啫嘛。喂，其实所有人都食晒，所以有时你喺度讲，喂，佢真系面对一个好严重嘅 dilemma 喎，矛盾喎，两难喎。喂，你继续埋去，又系越搞越弯，系、咪？人哋始终都系唔服你美国佬嘅，屌，美国国旗喺中东，我谂起码都烧咗成万支。咁滞啦，系嘛？ 但系点解美国佬佢即系有好多人唔服佢，但系都会 臣服于佢啦。因为其实讲真，佢 suppose 佢以前有好多即系普世价值一啲，即系佢自己作为呢个世界警察专属嘅一啲即系道德虚伪嘅包装，其实系即系你譬如你话哇，你即系发展化武啊，系嘛，即系其唔系净止美国嘅安全受威胁啊，其实你地区安全受威胁，我哋盟友受威胁系嘛，即系佢可以咁样讲啊嘛，即系呢佢可以将自己嘅利益就包装成为即系呢个普世嘅利益系嘛，即系呢一个佢自己嘅强项嚟嘅，咁你话。今次哇，你佢系就住呢、這个呢、這个叙利亚，即系呢个巴沙尔政府啊，即系用化武去打到平民，系嘛，即系杀死平民。咁然之后，即系 呢个位咧，可以咁讲，入得好好， 系入得好好。 因为点解咧？你唔做咧系唔得嘅。即系话你以前竞选讲嗰啲咩美国优先啊，我系挂住咗自己先啊，唔好理其他人咁多嘢咧，其实都系虚话嚟嘅。仲有对特朗普嚟讲。在他即正式话成为呢个 president elect 之后，即后任的总统之后，到而家正式宣誓就任，其实都好像未好过。你有俄罗斯那些话你即你同他 影响个选举， 影响个选举，即帮他抄资料 hack 入我哋啲电脑度，系嘛？跟住你几个政策咧，都系惹好大争议过。墨西哥围墙又好，你呢一个嘅赶嗰啲唔同种族嘅人，又特别系中东嗰阵，即系伊斯兰教啲入境啦，系嘛？跟住你想推翻 改啊，奥巴马推翻呢个奥巴马医改， 又推翻唔到。咁所以其实佢喺呢一段里段时间里边咧，其实喺内部咧，佢不停同一啲传媒打仗噶嘛。尤其是主流传媒 CNN 啊嗰啲咁样， 话你假新闻啊，所以咪话。 唔系，我觉得佢今次咧， 今次就借呢个机会，即系转一转移时事。因为从来外交政策都系转移人民视线、国内人民视线嘅一个最佳嘅方法嚟噶嘛。 咁而佢今次喺呢一个习近平嚟嘅时候，佢咁样去挥，即系吓，即系叫做系轰炸呢一个叙利亚咧，其实系一个天赐良机嚟噶。系嘛？喂，大佬，即系佢自己话你嗰啲咩医保啊，系嘛？佢要想推翻呢个 Obama Care 啊，然之后搞自己嗰套嘅即系 healthcare system 系衰晒，系嘛？即系而且佢自己班底里边又成日俾呢个民主党去针对，就话你同呢个俄国勾结，系嘛？即系你今次咁样去挥军打呢一个叙利亚，其实系一石三鸟。第一，就係、是、其實佢可以重振自己民望，第二就是、可以洗脱自己即係呢個親俄嘅形象，第三喂佢可以證明俾阿習近平睇到，喂我之前同你講，我可以單方面靠憑一己之力去打呢個北韓，唔係講少嘅，因為我今次去打呢個敍利亞已經立下咗一個咁樣嘅先例，係嘛？喂你唔好以為我講少啊，你唔好以為我唔得啊！以前奧巴馬佢自己多次咁樣講，我畫咗條紅線。如果呢个叙利亚搞化武嘅话，一定打鸠佢。但系有冇打过？冇打过。点解？因为最后咩去到联合国嘅层面，系伸张唔到征，伸张唔到公义啊嘛。因为最后尾系啊，最后尾都俾中俄去 vote down 啊嘛，系嘛？喂，其实讲真的，喂呢、這个联合国真系废嘅， 系废啊！ 即 系废啊！联合国不 嬲。喂，即系你喺另一个层面去睇嘅话， 喂，其实佢嘅废唔系在于二次大战之后。即係嗰幾個戰勝國成立呢個聯合國，成為呢個永久即係呢個安全理事會嘅常任理事國嘅問題，咁簡單。而係在於你東西方嘅冷戰之後，其實個聯合國已經係廢咗嘅。咁啊，只係大家我嚟吹水嘅地方，同我哋嘅網台冇分別嘅。 係啊，係啊， 即係我哋吸入唔同嘅人喺度啊！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嗰種嘅大佬。即系冇意思噶！ 你话呢种伸张唔到公义嘅问题咧，唔系话净止系 in favor of 呢个中俄，有时候都 in favor of 呢、這个 美国 美国噶。因为嗱，你喺解决呢、這、一个呢个以色列嘅问题，即系你俾唔俾啊？呢、這个巴勒斯坦人去建国呢个问题啊？ 美国咪反对咯？ 唔系美国咪反对咯？即系都系咁扑街嘅，其实系。所以呢样嘢都唔做唔到噶。 有啲人个讲法就系话联合国改革。是需要废除呢个安全理事会，因为佢有一票系否决权嘅，系咪？嗰几个五个大国，喂，如果你唔喐佢嘅话，你系完全搞唔到嘢噶。你而家一系就嗱，你指意美国去，咁佢唔需要听你联合国讲噶。联合国赞唔赞成佢，我都喐呢一个嘅叙利亚噶啦嘅政府军噶啦。喂，咁就冇晒国际秩序噶啦。而根本你要摆去联合国度，一来即系人哋觉得你。即係抗日持久，拖曬啲時間， 亦根本就是中国同俄罗斯都反对的。咁你面对嗰啲生化武器屠杀人民嘅时候，边个主持正义啊？喂，如果真正是好嘅做法，就是你联合国，无论制裁又好，无论出兵又好，维和又好，乜鬼都好。 嗯， 即系起码你有一个国际社会嘅名义去介入啲不公义嘅事啊嘛。 嗯， 喂，你唔系，其实你呢个坏嘅例子咧，由嗰阵时候美国佬打呢一个嘅伊拉克，喺九十年代嘅时候咧，系已经发生了。 嗯， 就系反映到就系咧，联合国过唔到。 嗯， 我美国同英国自己嚟。 嗯， 咁你要个联合国嚟做咩？而个问题喺边度咧？就系、是、因为你个五个常任理事国系互相否决嘅，即系乜吹都做唔到。 嗯， 喂，嗰、那个最成功嗰次咪就系即系呢个韩战啦，因为韩战系呢个苏联缺席啊嘛，杯葛啊嘛，所以佢所以点解可以用联合国名义去即系帮帮呢个南韩啫？ 但系如果你时光倒流，如果 嗰次啫嘛，基本上 中方代表唔系 台湾 民国 啦，而大陆 又系否决咗咯， 即系垃圾嚟嘅，即系呢个联合国。其实讲真，最应该改革就系联合国，系嘛？即系根本就系虚构艺嘅，同埋即系你中国就系收买咗好捻多呢啲咁非洲小国啊，即系你搞金权政治啊，即系你以人海战术，你国海战术啊，已经赢捻咗你中，你赢捻咗你美国啊。所以其实讲真，喂。你即系呢个联合国只能够系做一种势力平衡，而唔系话可以做到一个公义嘅仲裁嘅地方。 喂，如果系公义仲裁啊，喺北韩啊发生咗咁多政治嘅难民啊，或者呢个政治嘅迫害啊，神早都解决咗北韩啦。 系 使乜你美国佬出手？系原来透过要中国去出手啊？ 嗯、 你唔出手就我理噶啦、 嗯。 你喺度空佢嘛？大家斗空，大家喺度玩 show hand。是咁多嘅咋，系嘛？嗱，如果唔系咧，我个战舰咧就喺附近游弋噶啦，系嘛？我就喺南韩又喺呢、這个观察基地。喂，其实嗰啲系大家斗空嘅咋、嗯。如果你真系联合国系真系 function 得到嘅，点会使做埋啲咁嘅嘢啊？喂，你谂下，连老共啊，连国际法庭啊，就菲律宾个判决啊，都睬你嘥气啦，睬你有味啦，大哥。 因为即系讲真啦，你喺国际关系里边靠嘅始终都系实力， 嗯、 最终因为你冇一个。即系政府去主持公道噶嘛， 所以 大家都系靠空，靠空 噶 啫嘛。 即系你话美国佬系霸权主义，其实呢个系另一种帝国主义嘅演绎。即系从我哋左交理论嚟讲啊。喂，但系你唔靠佢，你靠边个啊？ 系啊， 边个可以主持呢个正义啊？边个有实力去咁做？ 即系好似啲人成日话喂美国喂美元霸权、啊，但系讲真。即系去到最后你都系要揸美金，觉得美金稳阵啲啊嘛！即系你啲人走难都系揸美金啊！即系或者啲战乱国家都用美金嚟交易噶嘛？点解？因为你最后都信美金啊嘛，你都信美国啊嘛，即系话基本上系最后都系、 嗯。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嘛， 讲多一样嘢啦，补充一样嘢啦。咁今日咧，即系 Donald Trump 咧，好好笑嘅，就讲、是、一句说话，即系同呢一个即系习近平食饭嘅时候讲一句说话，就系话咧，即系唉。即系我而家 so far， 我同呢、這个即系习近平咧，我系得唔到任何嘢啊，系 absolutely get nothing。咁但系咧，我哋系即系系建立紧一个好 great 嘅 relationship。有啲网友咧就咁讲啦，即系其实就系话，即系一个 great relationship without nothing， 系嘛 ？without anything 啦咁讲啦，即系唉一个好悲观嘅咁讲法啦，系咪？但系其实你在于，如果你真系相信 friendship 嘅话咧，系应该系你系讲你系攞唔到任何嘢，嗰样嘢先系 friendship 嚟噶嘛。咁但系究竟你话呢两个国家，喂，如果系冇利益交换嘅话，会唔会系而家所定义嘅所谓 trimarriage？是吧，因为你中美两国是吧，因为利益的纠结太多了，是吧，就是这个所谓的关系不需要有 friendship， 但是一定是有就是这些这样的利益的纠结。 不过特朗普唯一对我们不好的地方就是呢，就是以前美国佬做好做丑都会拿一些民主啊人权呢跟老共呢讲下数的。虽然咧，佢都系打住呢张牌咧嚟交换其他嘢， 亦都好似好捻虚伪，但系本身就应该系咁做嘅。 唔系大佬啊，咁你讲下，佢都有少少投鼠忌器啊。你谂下，而家立咗一啲即系非政府组织法，你谂下而家不断打压啲维权人士，喂，连维权律师都大抓捕。台湾人最近有一个。走去即系东莞嗰啲搞串联啊，或者系搞啲接触嗰啲，又拉埋。喂，以前美国佬喺呢啲问题上边做好做丑，见你阿舅 都噏几句。 嗯， 即系虽然佢都系噏完之后喺呢度台底有其他交易嘅，但系老共咧都唔敢去到咁做。但系而家特朗普咧，屌当呢嘢死嘅屌， 嗯， 真系生意佬嚟嘅， 嗯， 就睇嗰啲贸易嘅啫。系嘛？睇你搞掂得 咁冇救咯，系嘛？即系喂，从来咧，你讲贸易咧，其实美国佬都系将人权同埋贸易挂钩嘅。即系你讲翻呢个克林顿时代啦，系咪？咪将你个人权问题、中国人权问题，同埋你自己本身，即系佢不嬲，佢同佢自己所讲嘅最惠国待遇啊，佢不断咁样 bargain 噶嘛，系嘛？即系呢啲嘢其实有个拉锯嘅情况喺度噶嘛，你。布殊嘅情況又係咁樣，去到奧巴馬亦都係咁樣樣。咁你奧巴馬去到後期，亦都有共和黨嘅議員，即係 Marco Rubio， 亦都咁講啦，就係話喂，要考慮嚇、啊，喂，究竟俾唔俾呢個香港政策法、啊？你而家咁樣搞呢個威脅一國兩制嚇、啊，完全偏離曬你自己所定義一國兩制。即係喂，呢啲嘢亦都係見我哋即係香港人嘅 interest 啊，係咪？即係咁樣噶嘛？ 唔係，同埋你作為一個十三億人口嘅。大个占咗全球嘅人口大概系五到六 五分之一啊！ 喂，如果呢个地方嘅人系嘅人权不被尊重，佢系冇自由嘅话，你都几大镬一件事嚟嘅。对全世界嘅人嚟讲，对人类嘅文明嘅进步嚟讲，而家你作为即系第一大霸权啊，喺全世界咁多年啦，喂，你一句都唔讲， 嗯， 喂，穷得只剩下钱，而家真系。喂，呢句说话都系中晒，特朗普嘅现象就系在呢样嘢啦。喂，而家大家冇道德价值噶啦，大家都系讲利益嘅咋，鼓吹集体自私嘅咋，即系呢个呢啲咧就似嗰阵时候我哋批评即系 本土派 嗰啲做法啦嘛，系咪？而家呢一个潮流，呢一个浪，真系会兴盛嘅。 但系全世界都系本土思潮啦，而家基本上 你谂下 Bitchik 先都系啦，由呢、這个脱欧到特朗普嘅当选。呢、這个右翼嘅思潮系会继续持续，但系究竟挨咗几耐咧？我就相信咧，唔会不出四五年咧，又玩完噶啦。因为点解咧？物极必反。第二就系、是、啲人开始会喂大佬，我呢个世界好似冇乜道德价值咁嘅屌，喂全球暖化佢又可以唔理， 嗯， 系嘛？跟住又喺度屈其他人俾钱，即系墨西哥围墙啊，大哥。喂，嗰啲咁可耻嘅嘢都可以做得出嚟嘅？喂，开头系好好听嘅， 嗯， 对嗰啲人民嚟讲，特别系嗰啲即系饱受压迫嘅人民嚟讲， 嗯， 喺呢个全球化过程里边，或者叫失败者啦吓，难听啲讲就系、是、系好好听嘅。可唔可以谂谂下？喂，屌，我哋都唔系咁做噶嘛，大哥，唔可以咁搞嘅、啊。人类嘅道德价值冇晒嘅，人类文明嘅精神嘅最高境界唔见晒噶咯。咁点搞啊？喂，所以我觉得呢个潮咧，系经过呢一两个咧，变成高峰。 嗯， 但系跟住落去咧，就会走下坡。嗱，呢个系我判断，亦都系认为即系物极必反嘅必然嘅现象。 唔系，咁你特朗普当选咗之后，当然系欧洲大陆好多即系右翼抬头，即系亦都会系即系好多右翼政党即系相继去参选，系一个好鼓舞嘅一个 role model 啦。但系同时间，即系你特朗普喺国内佢自己嘅施政失误，或者个施政嘅预错啊，系嘛？即系喂，你奥巴马 care 又好，即系墨西哥围墙又好，呢啲嘢喂，同时间对于欧洲大陆嚟讲，其实都有一个 discourage 嘅作用啊嘛，系咪？ 我最初嘅估计嘅时候讲，即系特朗普多数唔得噶啦，后屘觉得佢有翻啲得啦，点解我开头咁讲咧？就系、是、以为美国人睇到脱欧嗰个问题，有啲咁多反省，点原来冇嘅？点原来冇嘅？最后结果系咁，但系即系跟住落嚟，特朗普所有嘢其实系埋唔到单嘅。 嗯， 就算我当我系支持佢嘅人，你围墙都埋单啦，大哥。 嗯，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UT.com， 我系钟树根。